Hello，你好，我是李超。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如何通过浏览器来抓取桌面。无论咱们是做音视频会议还是做在线教育，共享桌面呢都是一个必备的功能。你可能对单独写一个共享桌面的应用程序不会有太多的感触，对吧？但是通过浏览器来实现共享桌面，是不是就会觉得有些神奇了呢？那 WebRTC 就是要让这些看似神奇的事不知不觉地发生在我们身边。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浏览器有了共享桌面的功能，就使得浏览器有了更广阔的应用空间。一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用再去单独下载这个共享桌面的应用了，对吧？可以直接通过浏览器来进行远程办公、远程协助等等这些工作，这就大大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 OK， 那还像以往一样啊，在我们正式进入主题之前呢，我们还是来看看本文在整个 WebRTC 处理过程中的位置。那就像这张图所展示这样，那我们可以看到本文仍然属于音视频采集的范畴，但还是有一些不同，就是这次采集的数据呢不是音视频数据了，而是换成了桌面数据。那不过也没什么关系，对吧？那桌面呢，你可以把它当作一种特殊的音视频数据来对待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共享桌面的一个基本原理。共享桌面的基本原理呢其实非常简单，我们可以分两头来说明。那第一头呢是共享者。那对于共享者来说，那每秒钟需要抓取多次屏幕，所以这个抓取桌面的情况啊，与我们抓取视频就有一些差别。对于视频来说，我们一般保证每秒钟在15帧以上，对，这样它是一个连续的，在这个视频变化的时候很快就能捕捉到。那对于屏幕来说，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呢，屏幕比较大，如果我们抓的次数比较多的话，那对性能会有一个很大的影响。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屏幕一般不会有太频繁的这个变化，一般我们会在这个屏幕上停个一秒两秒，对吧，才会有新的动作。所以这也就造成了我们在每次抓取屏幕的时候呢，不必要抓那么频繁，抓个三五次就可以了，这样还能减少一些数据量。那每次抓取屏幕呢，都与上一次做一下比较，取它们差值，然后对差值呢进行这个压缩，对，这是帧间这个压缩。那么另外呢，如果你是第一次这个抓取屏幕，那做的呢是全屏数据的帧内压缩。全屏数据的帧内压缩这个过程与 JPEG 图像的压缩是类似的。那有兴趣的同学呢，可以自行去研究一下它的算法，这里我就不再赘述了。将压缩后的这个数据呢，就是说我们上面对数据已经进行压缩了，那将压缩后的数据呢，要通过这个传输模块，那发送给观看端。数据到达这个观看端之后，然后进行解码。解码完了之后呢，进行渲染，这样呢就还原出我们这个完整的图片了，我们就能看到远端的这个桌面了。这是从共享者这一端来看的。OK， 另外一头呢是远程控制。当用户通过这个鼠标点击桌面的某个位置时，对吧？这个引擎就会捕获到这个点的坐标，然后将坐标呢当做参数，通过信令发送给这个共享端。OK， 共享端收到信令之后会做什么呢？它会调用相应的 API。模拟这个远端的鼠标，让它在本地完成一遍整个的操作。对，当操作完成之后，桌面就发生了一些变化。那这个时候呢，又回到了上面我们所讲的共享者的流程，就是这样反反复复，然后去操作。那远程控制呢，就是说发生了哪些变化，对吧？整个桌面的操作，操作完了之后呢，最后又跑到共享者，它整个的对抓屏，然后进行差值的运算，对，进行编码等等等等。这就是整个共享桌面的一个基本原理。那通过上面的描述啊，可以总结出共享桌面的处理逻辑呢，基本是下面这个流程。那第一个呢是抓屏，然后压缩编码、传输解码、显示控制这几步。对，你应该可以看出呢，它与音视频处理过程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对于共享桌面，很多人呢比较熟悉的是 RDP 协议，对，它是 Windows 下的共享桌面的协议。还有一种更通用的这个远程桌面协议，叫什么呢？叫 WinNC， 它的应用范围更广，可以在不同的平台上，然后都可以通过这个协议呢实现远程共享桌面这个功能。像 TeamViewer、RealWinNC 啊等等都使用的这个协议。那对于真正的远程桌面协议，它是包含两部分的，一是数据的处理，第二个呢是信令的控制，这在我们刚才已经做过介绍了，对吧？对于桌面数据呢，包括了桌面的抓取、那编码、传输、解码、渲染这个步骤。那控制呢，包括了键盘的事件处理、鼠标的事件处理、 以及这些事件这个接收后的一些其他的逻辑，这是新令啊。实际上啊，在 WebRTC 中也可以使用 WinC 这个真实的就是远程桌面控制协议来去实现。但通过上面的描述呢，咱们可以知道，实际上呢，远程桌面与音视频处理流程呢是很类似的，只是没有了控制部分。所以呢 ，WebRTC 这个实验的远程桌面呢，就是不像我们传统意义上使用的远程桌面这个协议，而是使用的什么呢？而是使用的这种视频的方式来处理共享桌面。OK，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按顺序具体看一下 WebRTC 的实现方式与 RDP 或者是 WinC 这种方式它们的差异是什么。首先是第一个环节啊，数据采集。那 WebRTC 对于桌面的数据采集呢，与这个 RDP 使用的数据这个采集呢是相同的技术，都是利用各平台所提供的相关的 API 进行桌面的抓取。咱们以 Windows 为例啊，进行桌面抓取可以使用的 API 有很多，比如我们下面所列的第一个是 BLT。那这个 API 呢，实际是在 XP 系统下经常使用的。那到了 Vista 之后呢，几乎就没人用了。OK， 那么第二种呢是 Hook。Hook 呢，实际是一种黑客的技术了。那实现起来稍微复杂，对吧？你要对整个这个语言啊，包括它的这个回调啊，非常的清楚，包括 API 非常清楚。那么实际用的人呢，也不是太多。那第三种呢是 DirectX。对 ，DirectX 呢有好几个系列 ，DirectX9、10、11。它们之间的差别还是蛮大的，对，容易出现这种兼容性问题。但实际上在这个 WebRTC 中呢，就是使用的 DirectX 这套这个机制来去实现的这个抓取桌面。那第四个呢是 GetWindowDC。 那这个 API 呢主要用于抓取窗口，对，我们去捕获一个窗口使用的是这个 API， 这是抓取部分。对于 Windows 就有这么多 API。好，那第二个环节呢是共享桌面数据的编码。那 WebRTC 对桌面的编码呢使用的是视频编码技术，也就是说使用的是 H.264 或者是 VP8 这种编码技术。那像 RDP 或者 WinC 呢，他们使用的实际是图像的压缩技术。使用视频编码技术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压缩率高，对吧？它肯定比图像的压缩率要高得多，因为是针尖嘛，针尖进行压缩嘛，包括了这个 P 针 B 针。那 B 帧呢，它的压缩率会更高。那它的坏处是什么呢？就是在网络不好的情况下会容易产生模糊这种现象，这是使用视频非常不好的一个点。好，那么第三个环节是传输。编码后的数据呢会通过网络发送到这个观看端。对于 WebRTC 来说，当网络有问题的时候，数据是可以丢失的。那因为它底层使用的是 UDP， 那丢了就丢了，因为我不能因为某个数据一直没到而导致这个整个桌面的卡死，对吧？但是对于 RDP 跟 WinC 呢，它是使用了 TCP 的协议，所以呢这个桌面数据不会丢失。对，这是传输协议的不同。好，第四个观看端解码。 WebRTC 对收到的这个桌面数据是通过视频解码技术进行解码的。对，这实际与我们第二个环节这个编码是相对应的。那 RDP WinC 的使用方式呢是使用的图像解码技术。对，这是很大的不同。好，第五个环节是渲染。那一般是通过 OpenGL、D3D 等这个 GPU 进行渲染。这个 WebRTC 呢与 RDP 或 NC 呢使用的是类似的技术，所以这块它们是相同的。 OK， 通过以上的讲解呢，我相信你应该已经对共享远程桌面有了一个基本的认知了，并且也知道如果在浏览器下要实现共享桌面，其实现在来说也比较简单，只需要调用浏览器提供的 API 就可以了。那学习完共享桌面相关的理论知识之后呢，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实践一下，看看如何通过浏览器来抓取桌面。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啊，在浏览器下抓取桌面的 API 的基本格式是什么，这我在文中呢已经展示给你。那这个 API 看着是不是有点眼熟？实际上这个 API 呢与我们在第一篇文章中这个采集视频所使用的 API 呢是非常类似的。那在文中呢你可以做一下对比。那两者的这个区别是什么呢？对，我要抓取这个桌面使用的 API 叫 GetDisplayMedia。 那如果抓取的是视频呢，是调用的 GetUserMedia。 而且这两个 API 啊都有一个 constraints 这个参数，那用来限制采集的这个数据的。那对于桌面视频你可以限制它的宽度高度，对吧？也可以限制它的这个采样率是多少。那在采集视频的时候呢，参数 constraints 呢还可以对音频做一些限制， 也就是说我可以打开音频，并且呢可以开启回音消除，对吧，可以制定它的这个采样率是多少，但是对于桌面来说就不可以了。换句话说什么呢，就是说不能在采集桌面的时候同时采集音频，就是不能通过同一个 API 做到这一点，这是需要大家特别注意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如何通过 Get Display Media 这个 API 来采集桌面。那你可以参考文中的这个示例代码，那通过上面的这个方法呢就可以获取到桌面的数据了。在文中啊，我展示了一张 Chrome 浏览器共享桌面的效果图，你可以看一下。那当我们后边自己去实验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到这张图，也就是看到这个界面，通过浏览器。那桌面采集后，我们可以通过 H5 的 Video 标签将采集的这个桌面展示出来。首先 H5 这个代码中呢要增加一行代码，就是有一个增加一行 Video 标签的这个定义。那实际上呢它与我们在抓取这个视频的时候实际是类似的，对吧，都要有一个播放器， Video 的播放器或者叫 Video 的标签。好，那有了这个标签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通过 JS 将桌面与 Video 标签进行一个连接。在 JS 中呢调用了 Get Display Media 方法来获取桌面数据。当桌面数据被抓取到之后呢，会触发 Get DESK Stream 函数。那这个函数呢就是我们在调用 Get Display Media 的时候给它设置的这个回调函数，也就是说当真正抓取到桌面数据的时候就会回调这个函数。那从这个函数中呢，我们就可以获到它的这个 stream， 也就是说桌面流，然后将这个桌面流呢与 video 标签的这个 src object 属性连在一起，这样当数据过来的时候就可以从播放器里看到我们抓取的这个桌面了。 OK， 那整个过程呢还是蛮简单的，对吧，对于如何抓取桌面以及如何通过播放器将它显示出来是非常简单。好，那再下来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录制本地桌面，也就是说将我们采集的这数据呢录制下来。那它呢与我们在第四篇文章中所介绍的这个录制本地视频的过程是一样的。那首先通过 Get Display Media 方法获取到本地这个桌面数据，然后呢将流当作参数传给谁呢，传给 Media Recorder 对象，就是专门用来录制数据的。而且我们必须要实现这个 Media Recorder 对象的 OnDate Available 这个事件，最终呢将这个桌面数据录制下来。具体代码呢同我在文中展示的是一样的。那在这段 H5 的代码中呢，我们设置了一个开启录制的 button， 当用户点击这个 button 后会触发下面的这个 JS 代码。那在这段 JS 代码中呢会调用 start record 函数，这个函数中首先判断浏览器是否支持我们指定的多媒体格式，比如这里我们设置的是 WebM， 如果我们把它设成 H.264， 那你可以试一下它是不支持的。好，如果浏览器支持这个 WebM 的话，那它会创建这个 Media Recorder 这项，将这个桌面流录制成指定的媒体文件。那在我们这个上面代码中啊，从 Local Stream 获取到数据后会触发 OnDate Available 事件，也就是说它会这个调用对应的 Handle Date Available 方法。 Handle Date Available 这个方法呢实际就是我们绑定到 OnDate Available 这个事件上的一个回调函数，当有数据来的时候就会调用这个方法，从而呢将这个数据保存到这个 blob 块中。那对于 blob 块的保存，保存成文件，对，我们之前也有过介绍，那在我们第四篇文章中对它做了一个详细介绍，所以呢在这里呢我就不做详细的这个赘述了。好，整体来看啊，本文向你讲解了如何通过这个浏览器的 API 来抓取桌面并将它显示出来，以及如何通过前面所讲的这个 Media Recorder 对象将桌面数据录制下来。实际上啊，真正的商业这个客户端录制那并不是我们前面所讲的直接录制音频啊录制视频，更一般的通用的做法它实际是录制这个桌面流，因为在多人互动的场景下在桌面上会显示多录的这个视频，对吧，当我们把这个桌面录制下来的时候，它实际上就将所有的这个视频一起录制下来了，这样就将客户端的这种复杂度降到最低，那问题呢一下变得很简单了。 OK， 那比较遗憾的是什么呢，是关于我们上面所叙述的这些桌面的 API 啊，目前很多浏览器支持的还不够好，那只有 Chrome 浏览器在这方面做的比较完善。不过现在 WebRTC 1.0 规范呢已经出来了，我相信啊在不久的将来 各大浏览器都会对这个 API 这个加以完善，最终能达到我们理想的这个结果。 OK， 最后呢还是留给你一道这个思考题，就是为什么使用视频的编码方式就容易出现这个桌面模糊的现象，对，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那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那感谢你的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也希望你能把它分享给更